我曾经是一个特别特别害怕不合群的人，不是因为觉得一个人孤独，而是觉得当别人看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路上，会不会格外的显眼，会觉得我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。后来才发现，与其努力假装合群，不如做自己好了。一个人也可以像一支队伍，内心丰盈知足，就不会害怕孤独了。 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。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如果你是一个过来人的话，请不要给正在进行中的人泼冷水，不 不管是社团活动亦或是旅行，不管是考研或者是唱歌，即使你在这件事情上有发言权，也不要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小菜一碟不屑一顾的事情。只要一个人在用心的认真的做一件事情，不管这件事在你看来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轻而易举，都是值得真心去鼓励的。只要去做了，总会收获不一样的体验。没有必要在你的泼冷水当中把负能量施加给对方。 是的雨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。这晚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。

剩最亮一颗，往事如风划过夜空，你的歌跳动音符，熟悉旋律谁来和。长大以后，现在的我忘记了快乐，人来人去，留在身边的朋友不多，那些天真纯纯的笑哪儿去了，洁白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，曾经以为世界很美，没人流眼泪，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，原来的我怀念从前，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，收藏了简单的笑脸。 为什么我们喜欢一样东西就会拼命地去表达，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安利给别人，只是因为自己内心好像在燃烧一样，这种热度不把它散发出来的话，感觉自己好像都要被烧着了。不为了任何人，夸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夸自己喜欢的人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开心。最开心的可能就是还有一群人跟你一起夸，这种热烈的感觉就真的非常奇妙了，这一瞬间就会觉得生活充满激情，亢奋得不得了，生活中可以给你幸福感的这些小事都需要好好珍惜。 最初你生活是选择最初一